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三，农历10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以色列总统通电话；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 栗战书同秘鲁国会主席举行会谈。 王岐山出席2021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截至目前，中国已向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7亿剂新冠疫苗。 过去3周，美国单日平均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长了27%。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7号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历史和文明，双方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感人故事。中以建交以来，双方恪守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重要原则，两国关系快速健康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方高度重视中以关系，愿同乙方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以经济优势互补，完全能够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一些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以色列基础设施建设，许多以色列创新企业到中国落户发展，双方合作打造了海法新港、中以常州创新园、上海创新园等标志性项目，创新成为两国关系的亮点和助推器。中方愿同乙方深化科技、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拓展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欢迎乙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赫尔佐格表示，乙方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怀有崇高敬意，由衷敬佩中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取得发展成就。以色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曾向犹太难民伸出的宝贵援手。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以中友好关系。乙方愿同中方一道办好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系列活动，加强科技、创新、经济、农业、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双方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历来主张以巴双方在两国方案基础上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和平共处，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守护者，中东发展的建设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促进中东安全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不懈努力。 连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路，聚焦气壮山河的新时代，广大干部职工表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两个确立、十个坚持，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根本遵循。 党的19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召开的重要会议，全会精神 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我们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就是要牢记两个确立，做到十个坚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呢，深刻阐释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华大地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全社会精神力量空前凝聚，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国家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性成就的集中体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信心更加坚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六中全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瞩目，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克难，在世界乱局变局中开创新局、化危为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 作为新时代的亲历者，公报中的飞跃一词给我印象深刻，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有力指导。 我们坚信坚定拥护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全党就有定盘星，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就能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六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大家表示，伟大成就鼓舞人心，伟大梦想催人奋进，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就一定能够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总体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释放科技创新的巨大动能，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有力支撑。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我们将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努力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园区。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做好十四五金融规划的制定实施、区域金融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贯彻全会精神，改革完善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有序地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强化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深化综合改革，牢记为农服务宗旨，推动供销合作社加快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以实际行动将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贡献。 我们要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快递进村、经常出海和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等重点工作，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应有需要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我们文化和旅游工作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打造亮丽的文化名片、旅游名片，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之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们将坚守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的一个个具体行动上，通过科技创新巾帼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等活动，为妇女群众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团结带领广大妇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日播发长篇通讯《牢记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诞生记。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七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决定设立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会议指出，推进政务信息化是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十三五时期结合放管服改革，我国政务信息系统建设应用取得长足进展，不见面审批、掌上办等新模式不断涌现，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明显提高。十四五时期要面向企业和群众期盼，抓住政务信息共享、提升政务服务效率等关键，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一要构建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体系，打破地方部门信息孤岛，实现应联尽联、信息共享。二要丰富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构建统一的电子证照库，推广电子合同签章等应用，在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提供更便捷公共服务。三要完善法人、自然资源、经济数据等基础信息库，深化数字技术在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应用。四要推动政务数据按政务公开规则依法依规向社会开放，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五要加强市场监管信息化建设，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加监管等机制，提升食品药品、农产品、特种装备等协同监管能力。六要增强政务信息基础设施和系统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要从国情实际出发，着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加快推广成熟技术商业化运用。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设立的专项再贷款按照聚焦重点、更可操作的要求和市场化原则，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和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等。全国性银行自主发放优惠贷款，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会议要求统筹研究合理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适当税收优惠、政府专项债资金支持、加快折旧等措施，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支持力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40多个国家近4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起伏反复，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愿与各方携手合作抗击疫情，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李克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同时也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1.5亿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所在，有力支撑了就业基本盘。我们将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加强跨周期调节，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继续面向市场主体需求制定实施宏观政策，适时出台实施更大力度的组合式减税降费举措，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行稳致远。李克强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国际合作，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来华投资兴业。在回答关于能源供应的提问时，李克强表示，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能源供应保障，电力和煤炭等能源供应紧张目前已得到有效缓解，未来供应是有保障的。我们将从国情实际出发，在保障能源稳定安全供给的前提下，均衡有序推进低碳转型。王毅、何立峰出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秘鲁国会主席阿尔瓦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卡斯蒂略总统共同引领下，中秘关系快速发展，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拓展，人文交流富有成果。祝贺秘鲁不久前隆重庆祝独立200周年。今年是中秘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秘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栗战书强调，希望双方继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政治互信，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中方赞赏秘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希望双方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加紧推进两国自贸协定升级谈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加强抗疫合作，为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维护国际溯源合作和全球抗疫大局。栗战书指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秘鲁国会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的沟通交流，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相互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阿尔瓦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功举行19届六中全会，秘中两国传统友好，务实合作富有成果，秘鲁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秘鲁国会愿加强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流，为促进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抗疫等各领域合作做出贡献。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7号以视频方式出席2021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王岐山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世纪疫情依然蔓延。面对变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发展势头良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践行承诺，展现担当，为抗击全球新冠疫情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将继续张开双臂，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王岐山强调，在当前世界的复杂局面和经济复苏的曲折进程中，我们要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坚决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要携手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搞歧视性排他性规则和体系，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携手推动绿色转型和创新发展，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成果，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携手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打造开放、公平、公正的数字发展环境。创新经济论坛于2018年创立，2021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17号在新加坡举行。 习近平重要著作《上合组织国家语言文版推介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印地文、普什图文、达里文、僧伽罗文、乌兹别克文，第二卷乌兹别克文和枝江新语，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俄文版等八种新书在推介会首发。中共19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百年奋斗关键在党，党的力量关键在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是中国人民衷心拥戴的领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要著作为上合组织各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新时代中国打开了一扇重要的思想之窗。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伊马莫维奇·诺罗夫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希望通过习近平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和政党之间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彼此友谊。记者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国政府向柬埔寨援助了新一批200万剂新冠肺炎疫苗，已于今天上午运抵柬埔寨首都金边。包括这批疫苗在内，中国政府共向柬埔寨提供了近3700万剂疫苗。目前，柬埔寨疫苗接种率高达88%，几乎全部是中国疫苗。迄今为止，中国已向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7亿剂新冠疫苗，居世界各国之首。年内将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去年以来，中国政府还先后向国际社会提供了40亿件防护服、60亿检测试剂、3500亿只口罩。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1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8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1月1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257例。截至11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289万7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11月底在塞内加尔召开。论坛将发布包括对接发展战略、聚焦合作机遇等在内的多项对非合作新举措。今年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克服疫情影响，迅速回稳向好，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态势。1至9月，中非贸易额1852亿美元，同比增长38.2%，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财政部日前下发通知，提前下达2022年优抚对象补助经费预算。此次安排资金主要用于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等伤残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家属、在乡老复员军人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支出。同时，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补助支出。财政部日前下发通知，提前下达2022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合计526亿元。 该项资金待2022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规定程序拨付使用，专项用于城市棚户区改造、符合条件的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以及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等四方面。财政部日前修订并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办法规定，治理资金由中央预算安排，用于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修复、历史遗留废弃工矿土地整治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办法实施期限至2023年底。记者从银保监会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7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1%。保险业在应对各种灾害方面，较好地发挥了风险保障和经济补偿作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至10月，我国原油期货成交量3381.42万手，成交金额14.24万亿元，较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3.8%和51.2%。截至11月15号，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备案的境外中介机构达75家，境外客户分布在6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14/57，我国将从粮食绿色仓储、粮食品种品质品牌、粮食质量追溯、粮食机械装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等方面实施优质粮食工程6大提升行动。到2025年，新增高标准粮仓仓容2000万吨，优质粮食增加量年均增长10%以上。第四届长三角科技成果交易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长三角区域4大城市展团150家企业受邀参展，设立了长三角技术交易区、数字城市展区等5大展区，首次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成果展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5364万0693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104899例。世卫组织方面16号表示，全球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已连续4周呈增长态势。上周，全球新增病例超过330万例，其中欧洲约占2%。截至北京时间17号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73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6.58万例。16号，美国单日新增87481例，新增死亡1448例。过去3周，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病例增长了27%。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15号成功进行一次太空试验，击毁一颗1982年以来一直在轨但已被废弃的俄罗斯卫星。针对美国指责俄方试验威胁太空活动的说法，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基于真实数据的模拟视频，强调国际空间站与被击毁的卫星碎片处于不同轨道，国际空间站并未受到威胁。俄方指出，长期以来，美方一直在外太空开发测试武器，这才是对人类太空活动的威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16号在边境地区再度爆发武装冲突，导致7名阿塞拜疆和1名亚美尼亚士兵死亡，双方都指责对方先开火。亚美尼亚国防部之后表示，在俄罗斯斡旋下，亚阿双方已经停火，目前局势相对稳定。去年9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曾在有争议的纳卡地区爆发持续冲突，造成至少6500人丧生。16号，聚集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口岸的难民与波兰边防人员爆发冲突，波兰方面向难民使用了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等，难民则向波兰一侧投掷石块、棍棒等。路透社称，有7名波兰警察在冲突中受伤。据美联社报道，此轮难民危机中已有11名难民死亡。截至16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今年以来已发生199起凶杀案，为16年来的新高。华盛顿警方发言人称，暴力犯罪增加的具体原因还有待确认。